上令人怨。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想你暖吻暖字，偏偏知道爱你。相识上令人怨，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暖吻暖字，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名天。爱会像求我。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11大放假，优惠提前享！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9月23日11超低团购聚会来袭，进店购车即享6重大礼，最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详询03123669210。 三十而立，以礼相爱。9月23日至24日，百得利亿装奥迪感恩有你促销品鉴会，购车抽奖大礼不停送，保养爱车低至650元起，抢订热线59659999。 959资讯快报。 日前，工信部、财政部、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首批次新材料是用户在首年度内购买使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内的同品种、同技术规格参数的新材料产品。使用首批次新材料的企业是保险的受益方。此举旨在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加速创新落地。新材料首批次保险机制的责任限额将根据采购合同金额以及产品可能造成的责任损失额来综合确定。原则上，政府补贴的责任限额不超过合同金额的5倍，且最高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投保费率最高不超过3%。近日，文化部印发《13-5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到2020年，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将达110平方米，阅览室坐席数达到105万个，

总是会被时间删除消磁，就算残留什么痛也遍布真实。反正失恋这样一件小事，打败不了我强大的固执，一闭眼却是你的样子。